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4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成都双流机场17天来发生8起无人机扰航事件，造成共计过百架航空备降，航班或延误。成都警方发布通告，机场禁空区严禁无人机飞行，24小时接受违法线索举报。近日，内蒙古呼伦浩特市遭遇沙尘暴天气，百米高的沙墙接天连地，能见度小于500米。据中央气象台预测，本周内蒙古西部地区还将有沙尘暴天气。南昌一景区出现2公里山寨长城，设多个烽火台，远眺外形酷似长城，用材均为现代石料。目前该山寨长城工程还在进行中，完工后将达到4公里。云南出台全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规定全省省级机关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用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举办经济实体。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让我一个人走，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速度换你的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 Oh, I 让我变得看不开。 Oh, I

一半的爱比相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所谓任性的人不后悔，爱总是百转千回，谁会陪我直到天灰？一半的我被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不相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总是百转千回，谁会陪我直到天灰？一半的我和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比相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一半的我和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你想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我趁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盛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当彼此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

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廊坊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晋林天津明天是阴转晴，最高气温2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五，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如果你是手机控、电脑控的话，有一些茶是非常适合你的，比如说菊花茶，防辐射，有助于缓解眼睛疲劳；绿茶是辐射的解毒剂；再有就是枸杞加菊花加红枣，可以明目，提高免疫力。另外，玫瑰花加上玫瑰果加千玉红加上菊花，这样的茶保护肌肤、排毒，可以补血明目。最后要说的是白菊茶加乌龙茶，有利于排毒，这些茶都是可以多喝一些的，不过也不要总是做低头族哦。 OK， 继续来听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说遥远心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孤寂的眼睛。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4日星期四。卫健委、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下发关于全面脱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部取消药品加成。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下。中国铁路总公司目前公布了2016年年度报告称，全年实现净利润10.76亿元，近三年来客运收入首次超过货运。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最终接头近日安装到位，标志着全长22.9公里的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国家信访局近日发布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则，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处理随信、所寄钱财等物品。5月2日，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圆满结束对菲律宾的友好访问。按照计划，编队将前往下一站越南胡志明市进行友好访问。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像前一天的事，我牵着你的手，你不曾多一丝天大的温柔，只可惜你的冷漠不够我一个人承受。

拍照，说有多的顶飘，荧幕的热闹，我却有小困扰，爆米花就快被吃完了，与你分出爆米花却要把我满仓，先我等到你脸红却会加速心跳，这不语发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痛，有些心酸跳，跟你在发烧，爆米花的味道像你给的好，狠狠去感冒，如今又打包，快乐在同志方向，相爱大小小，轻轻撞牢。见不得别人后，有一大堆问号，比较谁对谁重要？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玉米粉蒸爆米花，却要把我满仓。想我等到你脸红，却会加速心跳。这不语发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痛，有些心酸。爆米花的味道像你给的好，狠狠去感冒，热情又打包，欢乐在风中咆哮，相爱大小小，轻轻撞牢，给你甜味好，幸福比任何高，就快看不到挫折和烦恼，我乖巧祈祷，这贪心的打包，所有你的微笑，所有轻摇， 那么难忘，要如何才能将你忘？

我既然存你我心底，情愿是真理。窗外静默飞旋，既然清楚匆匆来匆匆去，

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怪你是多余的，可不理性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 装的美酒，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可以的温柔。